欢迎到我叉叉呢轮，我系杰达， 我系梅日。 今个礼拜咧，我要讲一啲就系算是都市传说定系啲谬误咧，其实都几奇几微妙嘅。 呢度系我叉 channel， 每个礼拜讲唔同嘅集话题。我哋嘅跌叔群组网址就喺资讯栏， 请多多嚟帮衬。 上次我哋讲手机常见误解，咁我哋而家咪轮到电脑嘅咯，即系冇嘢好水，开始水啲 PC 嘢啦。 但其实都几多几得意嘅，依我哋嘅系几得意嘅，有啲嘢系 相当多咯，因为毕竟大家程度唔一样啊。我哋先戴翻个头盔啊，呢度入边主要系俾一啲唔系好识电脑嘅人会常见嘅误解。如果你本身好识电脑嘅，或者识少少都好啦，你啱我错。总之有意见全部都是你啱我错，头盔戴完了就是 引导智者之披之。 未到咁嘅程度，但系总之如果你系电脑劲嘅，你唔需要听呢集嘅，大部分都系啲其实都系老生常谈嚟嘅，不过就经常有啲小白，即系真系唔识电脑嘅人会常见嘅误解啦咁样。 但系讲下讲下里面咧，都会有啲可能系你唔知嘅嘢嘅。 我因为呢度入边好多问题，好多都系经常俾人问过噶啦。第一个问题已经系啦，砌亲 list 咧。就总系会有人会俾出你嘅手，次次我头，同埋问我攞嚟做咩啊？打机，咁我哋当然预设大家系打机噶啦，毕竟我哋嘅 channel。 你唔打机买边度把捻啊？ 咁啊打机，咁啊第一样就系问 CPU。我最常见反白眼的地方就系、是、个 CPU 通常个对应系劲，而个经 Q 上见到人系喐啲都9800X3T。唔系话唔得，即系你钱多咧，你乜鸠都得嘅。即系我对啲客一样系咁啊，我话得，你中意点就点咯，冇所谓啊。即系理身啦，我系有帮人整个电脑啊嗰啲嘢嘅。啲、客要乜嘢，我一定首先俾咗佢先，除非真系好大问题。如果唔系，我一定系以佢以向为优先，尤其是呢啲配置配高配低咧，会俾以客优先嘅。但系如果你系我嘅 friend， 我通常都会夹鸠你嘅，因为100个人入边99个。都用唔到9800X3D， 或者笼统啲讲就系高性能嘅 CPU， 你打机系90%都用唔上嘅。以前我哋都好似有讲过，新闻有时都会提，因为通常你咩情况打机会好到好劲嘅 CPU 咧？你系用1080低嘅格式度，用一张好劲嘅 display， 要求个 frame 系有咁高得咁高，3456700嘅 FPS。咁嘅情况之下，你先会需要到好强劲嘅 CPU 去打机。因为有时啲人会话：，你真飞机咁劲啊，你啲 CPU 唔够劲啊，带唔起佢啊，拖累佢啊，乜乜七七。除非你黐筋到好似我咁，用4790带张3090。4790系第四代嘅 i7 啊。除非你去到咁黐筋咁极端嘅程度，如果唔系绝大多数化都唔会去到嘅。即系如果你而家用新嘅，通常就系讲紧你9600或者9700同9800X3T 去比，通常你系需要前者多过后者嘅。点解会咁样啦？因为现在你打机，通常如果你系弱鸡嘅 display 嘅话，你个 CPU 都唔水劲啦。如果你 display 好劲嘅话，通常你都会拱到落去上 4K。咁啊。有冇必要就唔喺呢度谈，因为真系因人而异啊。但系通常情况下，你嘅瓶颈喺 GPU 度，并不喺 CPU 度。正常嚟讲，一个好简单嘅概念就系、是，佢两个唔系话你带住佢嘅客咁样嘅，即系通常有人会咁样叫啦。但系实际上系乜嘢咧？有个叫 CPU 晶嘅物体 ，CPU 本身可以计到几快就系几快，即系一个数。然后有个叫 GPU 晶嘅物体，咁啊两者各自加埋取最低一个。CPU 咧通常就系纯粹睇你有几多负载要计要成嘅啫，所以你无论系1080定系 4K 都好啦，冇咩大影响嘅。但系 GPU 咧就好受你图形嘅影响啦，你好简单，你 4K 嘅话就系4倍嘅负载啦，最简单咁计啊，其实唔止啊。所以只要你个 CPU 个 CPU 晶唔会拖低咗你个 GPU 晶嘅话咧，你就已经叫做大得喐了。咁一般嚟讲，如果你用我，哪怕你用到5090地上最强 display 啦，已经系都好啦。好多时你个 CPU 只要去到唔好太差，如果用 Intel 嗰边就 i5 左右咧，都已经唔会拖慢你个情况噶啦。只有一个情况就系有啲人带 FPS 要去到几百帧你先安心嘅，先讲系有用嘅，对好极端少数嘅嘢，我哋以前都有讲过嘅。就是讲紧嗰啲好微细嘅操纵，你会反一少个反应时间会反滴滴咁哚哚哚，咁啊对啲职业级嘅人嚟讲系有咁程度嘅，但系大部分人都冇用到嘅。我哋好耐之前嘅专题有讲过嘅， 咁呢度唔讲，呢度唔重复啦。咁所以咧，你 CPU 基本上系冇必要去到咁高嘅。咁啊， 但系咧，我讲法咧，一直以来咧，都系我对于买呢样嘢讲法就系咩咧？你有几多钱买几样嘢？就系、是、如果你钱的多时买咯。你唔好问嗱，呢样嘢我从呢样嘢就系、是、我永远相信就好多年前，真系好多年前啦。林正英讲个方法就系、是、你隔喺香港地，你执翻你去街市买餸有咩用啫？但系有法拉利马拉佬嘅开心，我冇法拉利马拉佬噶啦。我有9800嘅开心，我冇9800噶啦，就咁简单。 啊，因为通常我会建议，如果你有啲咁嘅闲钱嘅话，你将9000抌落去其他部分，会更加大嘅作用。咁当然， 但系通常呢样系冇用嘅。 呢个大前提系你净系攞佢嚟打机嘅啫。如果你对啲佢有啲咩操重用 CPU 做嘅操作型嘅话咧，咁就另计。譬如我系用 CPU 压片嘅。咁就唔关打机嘅事，虽然9800X3D 对压片唔会特别好，即系嗰啲 CPU 操重嘅嘢啊，唔会特别好嘅。佢只系对啲对快取有敏感嘅程式会比较有效。咁通常系游戏，咁其实有其他嘅咁样啦。 睇嚟咧，睇下佢嗰个对，睇下嗰个 software 对嗰个 CPU 嗰个特化程度咯，即系特化。即系例如话，即系我下一 part 讲嘅就系咩咧？核心越多越快。如果是本身佢嗰个 software， 即系好似 FileCap 咁，佢针对住 Apple 嘅CPU 去写嘅话，咁佢 CPU 越快嘅越快噶啦，但系好多唔系噶嘛。 FileCap 可以用喺 X86 嘅 CPU 度噶嘛？ 即系咁讲啊。 OK， 咁啊，未讲完嘅，因为讲9800X3D 仲有一个好微妙嘅神奇情况噶，就系9900X3D 系并没有特别快。这个是只是这一代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因为9800X3D 是单 CCD 的，就是你当它只有一边偏在一边的，你看它下面一嚿大的，上面两个小的，如果你拆开它你看到的时候，但是呢9900就是两嚿的，它是两嚿6核心的 CCD， 而 9800X3D 是一嚿8核心的 CCD， 但是呢如果你在游戏上面用晒12个核心嘅话呢，你会有一半嘅核心会放喺冇 3D 快取嘅嗰一部分。好多时会出现会调返住会慢咗。而且 CCD 之间嘅通讯会有核间延迟，会特别夸张嘅。所以如果游戏程式写得唔好，佢有机会会更加慢。因为调返住最劲嘅9900X3D 叫做最劲啦，其实好多时打机呢同 9800X3D 几乎一样。点解呢？因为又系一样情况啦。其实你有时你打机系要屏蔽咗冇 3D 快取嘅个 CCD 嘅，咁咪同9800X3D 一样咯，几乎一样啦。个频率有少少分别，所以唔一定系越劲越好嘅，你要睇翻佢嘅特性。虽然呢个真系非常非常罕嘅情况，但系喺 X3D 系列入边，基本上都会有咁嘅情况出现，核间调度嘅问题，有部分程式写得唔好嘅话咧，更加会出现更加多嘅问题。反而9800X3D 因为得一个 CCD， 你强制咗个程式只能喺嗰度上，咁就冇咁多啲调度啊嗰啲问题。呢个阵间可以再讲多少少嘅。同埋另一个咧就系关核心事啦，系嘛？啱问题啦，系嘛？ 嗱，呢个咧有啲啱，但系有啲亦都唔啱嘅。呢个咧其实系都系 CPU 一路加快，但系冇办法再快落去啦。 呢个我哋以前专题都有提过啦。 嗰时系啦，咁解决方法就咩？多核心咯，即系以前将一件嘢分开两件嘢做，咁轮流去做，咁你嗱，你即系 A 做紧嘢嘅时候，佢做唔到件 B 样嘢噶嘛，咁佢喺 B 核心咪做另一件嘢，咁咪轮流做，咁咪速度咪快咗咯。 唔系轮流做，因为你就算系哪怕只系集中喺一个程式都好啦，你都有唔同嘅嘢做紧嘅。当然更加正常嘅情况就系你同一时间 window 跑紧噶嘛，你仲好多背景程式系行紧噶嘛，你可以将佢哋分配喺唔同嘅嘢上面。当然唔系你分啦，你可以手动分，但系通常 window 自己帮你分咯。咁嘅情况下，咁咪可以令你个最主要做嘢嗰个核心可以唔使做咁多嘢咯。 佢将啲湿声嘢啊，或者将程序拆散去轮流做，即系分工合作嘅原理，其实就系分工合作。最简单呢个基本原理，咁咧由自从开始咗所谓叫做咩多核心潮流之后咧，就话四核心、八核心、十二核心 ，Intel 嗰只就咩核心最加虚拟核心，即系本来嗰个唔系真核心、假核心嘅都有嘅。 超线程咯，我哋又系。 系啊，超线咯。 之前都有提过呢个嘢啦，其实通常情况下只会系用于一啲对多线程或者多核心有优化嘅程式上面先会有嘅，但系都系嗰句，我哋呢个主要讲打机，打机嘅情况就啱啱好调翻转，因为佢有个主核心嗰边咧系喐唔到嘅，其他人冇办法帮佢分工嘅，因为你都系操作嘅问题，我哋都系专题有提过啦。 越多未必越好。好多时现在嘅游戏通常对四核心以上嘅支援系非常之差嘅。当然要睇游戏，有啲游戏甚至只会单核心，即以前日本制写出嚟嗰啲啊，经常会咁嘅情况嘅。咁就算做得好嗰啲都好啦，八核以上都好难用得到噶啦。呢、这个亦都系点解99003D 唔会更加好嘅原因。你十二核心同八核心系冇太大分别，反而因为99003D 个频率比较低，所以反而佢办会比较慢啲。呢、这个就系睇核心数要视乎佢有冇有效地调到佢。如果唔系就系成日都讲嘅笑话，就系一核有难，七核为官。又是这样的情况，这个情况是经常会发生的，所以不一定是心数越多越好的。 但 通常都不会太影响的，除了 X3D 这个快脆问题之外，通常都是不会调回开倒车的，即是不是 PS3 那只开进去九个核心之后反而慢了。这些是笑话呢，只有很特定的架构才会出现的，它架构问题，这个是正常不会这样出现的。 但现在呢，核心也有了新的玩法，就是所谓叫做高 大小核， 叫咩高效核心同埋智能效生咧，即系就系 俗称大小核咯， 系啦大小核咯。咁咧湿性嘅嘢就 private side 核做，重量工作交大核做，咁咧就攞嚟悭电嘅。 呢个系手机上面嘅，喺 PC 上面咧佢嘅情况其实要翻转嘅，系讲紧主核心即系最重要要做嘅嘢会交俾大核去做，然后有啲程式你需要系可以用多好多核心嘅，咁就交俾细核做。因为现在情况下咧，喺晶片上边一个大核嘅面积你可以放四个细核。以烟条来讲啦吓，但是四个细核一起做的东西，如果你支援到多功的话，即是完全应用到多功的效能的话，是效能是会好过一个大核的。咁问题就是如果我哋打机嘅话咧，四个细核咧，佢就系用其中一个嘅啫，咁效能就会非常低下，系适应咗唔同嘅方法，佢有大有细嘅情况下咧，如果你系啲好似打机嗰啲，净系要单核高频嘅，咁佢亦都有个大核俾你，咁如果你系可以用个多核嘅，佢亦都有一扎细核可以俾你，系咁样嘅，咁。而尤其是而家咧，有 Intel 有呢个问题会比较严重，佢个细核嘅性能咧，其实已经唔会差过大核好多噶啦。但系一个大核可以放四个细核，你自己计啦。就所以点解尤其手机呢啲对能量敏感嗰啲咧，就会更加会有超大核、大核同细核会出现咁嘅分级。因为 PC 通常就唔会太讲电源问题。 系啦，呢个 Apple 会比较着重啲咯，因为 Apple 佢以卖、以所谓叫做咩性价比啊，即系叫做咩？同样嘅电压，同样频嘅频率咧 ，M 系 CPU 系快过 Intel 噶嘛，佢成日都吹嘘呢样嘢噶嘛，呢样系 Apple 最拿手噶啦。 目前系啦，即我哋好耐之前已经讲过啦吓，个天花板个问题啦。咁讲个 CPU 就一样 ，NPU 嘅问题，即系通常会合成咗喺 CPU 上面啦，所以都算系 CPU 嘅问题啦。PC 端嘅 NPU 基本上冇用，目前呢一刻。主要不是因为它做不做到嘢，而是基本上没有程式用它。除了主推 NPU, 成日讲咩 PC, AIPC, 什么那个是个标准啦。除了那个 Copilot 之外，它内建嗰嚿啊，好撚化嗰嚿啦。除了这个之外，几乎是不会用到 NPU。不是因为它个 NPU 没有用，而是没有人用它。通常因为它的优势就是低能耗而高性能在 AI 方面。但是在 PC 上面我直接调 GPU 咪得咯，我做乜要你搞咩呀，我做乜要用你个 NPU 去搞啊，你个 NPU 又唔係好调到。它唯一优势就是悭电，在 PC 上面悭电有几大用途大家心中有数啦。所以就但是调返转在移动端的话，对电能用电会敏感的地方呢就差好远啦。你下下调 GPU 嘅话咧，你粒电下喳声就冇晒，三四个钟头同你玩晒。但系如果你可以用 NPU 做，就做到呢啲，譬如嗰啲咩，你叫你搜寻嘢啊、翻译啊嗰啲嘢，睇字啊、写信啊嗰啲咁轻度嘅工作嘅话咧，系 NPU 就得到啦。咁嘅话就可以唔使调用 GPU， 可以悭翻好捻多电。呢、这个就手机或者系 notebook 啦，最少先会有嘅优势，但系 PC 系冇呢咁嘅嘢嘅。但是这个答案是可能会随时改变的，跟单核双核一样的。以前讲紧双核有什么用啊，第二个核都核心都没用的，没人用紧它的，因为程式未开始去懂得调到双核嘛。咁而家嘅话双核基本上就不会有什么，四核都通常都可以用得晒，但是四核以上好少啊。咁所以这个是目前这一刻 NPU 在 PC 上面几乎没用。是没人肯用的，直情是不是有没有用的问题。咁跟着一个都算是 CPU 入面的。 集成在 CPU 入面嗰個 GPU 集顯，或者我以前我哋叫 onboard 啦 ，onboard display 啦，因為其實係真係喺個 board 上面，即係個主機板上面。咁一人就話：，咁我有獨立 display 就唔需要有呢個 onboard display 啦。我姑且叫翻 onboard display 啦，我哋呢啲老鬼叫慣。係咪咧？唔完全係。通常情況下，你係的確可以全部交曬俾你獨立 display 嘅。不過有兩種情況，其實你有 onboard display 會舒服啲嘅。一種咧就係、是、萬一你將獨立 display 壞咗咧，唔係個個人都有張兩機卡做後備噶嘛。咁你連熒幕見唔撚到，你點整嘢咧？呢、這個其一，呢、這個就以前一路都講開嘅。然後第二咧，呢、這個應該係 Win 十打後，我唔肯定係 Win 七定 Win 十啦。總之我現在發現有用途，因為咧、我算圖嗰陣時咧係會食曬所有 GPU 資源，佢係揸到乾乾淨淨，乾淨到咩地步咧、我喺佢算圖期間，如果打開 Firefox 睇 YouTube 嘅話咧，會窒嘅。係癲到咁嘅地步，佢食 GPU 嘅資源，扯到一滴都唔剩俾人哋。咁但系咧 ，Window 入边咧系可以 set 到某啲程式只系使用节能嘅 GPU。所谓节能 GPU 通常系指 onboard display。 onboard 系啦，咁即系话将嗰啲唔重要嘅其他嘢分鸠咗俾佢。因为睇 YouTube 老实讲，任何一个 onboard display 都绰绰有余啦。你睇 8K 都有罩啦，当然太旧嘅应该啦。喺咁嘅情况下，佢可以帮佢分担一啲嘢，咁可以榨干咗你最剩余嗰一滴。嘅性能資源係有少少效用嘅，咁當然要睇 Window 調唔調動到啦，但係多少有少少用嘅。哇，跟住落去就係 display 啦，咁去到同 Intel 嘅情況一樣，有人會話啊 ，Intel 穩定啲啊，或者 Nvidia 穩定啲啊，係，但係不完全係因為佢哋特別勁，而係好多時喺程式設計嗰陣時候會預設你係 Window。啱啱講到980X3D 嘅 CCD 嘅調動或者係 3D 快取嘅問題，好多時候都係因為咁。有啲寫得唔好或者係冇顧慮咁多嘅遊戲啦，係會唔考慮 AMD 嘅情況，唔考慮佢核間調度嘅問題，唔考慮 X3D 個調度問題。結果就係有得 Window 去 ，Window 對呢啲嘢又唔係真係咁熟。或者調到唔好咯 ，Nvidia 情況有一半係都係類似嘅情況，咁有一半但係 哇市場大市咁做，你個個都 Nvidia 攞嚟打機嘅，咁即係如果你本身你資源唔夠嘅，你即係針對啲 display 卡寫嘅話，我嘅針對 Nvidia 寫噶啦，呢樣好正常嘅，我覺得。 哦，呢個咧就係有一部分係咁，但係咧而家嘅話咧，尤其是三 A 大作咧，咁會出現嘅情況就係、是、其實佢喺製作的時候就已經穩定嗰兩間大廠做技術支援。通常會穩死一間，咁佢可能有 sponsor 之類嘅嘢去 sponsor 俾你。如果係咁樣嘅話，你會有時會見到有啲遊戲咧會有 Nvidia 嘅 logo， 有時有 AMD 嘅 logo 啦，視乎情況。咁嘅情況咧就有機會出現對某邊個 display 會特別好嘅。但我唔係講呢個情況，係講緊穩定性，因為 ATI 年代而家 ATI 俾 AMD 食咗啦，大家都知噶啦。喺 ATI 年代已經係講緊噶啦 ，Nvidia 個 driver 係會寫得好啲嘅。这个真是当年是这样的，因为他当年最出名的 TNT， 不是炸弹的 TNT， 他有一张 display 卡叫 TNT， 他的雷管驱动是真的叫雷管，雷管加 TNT， 特登的。是讲紧打了新 driver 下去之后，那个速度提升了一倍，整整提升了 100%。嗰陣时 Nvidia driver 神话是嗰陣时延续到而家仲有人讲紧，但是而家你说 Nvidia 是不是一定冇镬呢？我出过几次镬啊，大佬！我作为一个受害者，我只系讲唔好用最新嘅。 边有可能冇任何电脑系统一定有镬嘅，系多少嘅问题啫。我从来咁讲嘅。 近年嘅 Nvidia 真系越捻嚟越多，以前系讲紧佢系劲过对面好多噶嘛。ATI 成日都话佢再发射得唔好，成。而家呢个差距依然存在，但系已经冇咁大差距，差咗好少噶啦。你拣 Nvidia 定拣 AMD 更加大嘅情况系讲紧你要唔要 CUDA。CUDA 嘅問題比較影響比較大，不過呢個就唔係我哋呢個講嘅嘢啦。咁樣好啦，咁下一個就到 RAM 啦。其實啱啱你都睇到，其實我哋係順住硬件嗰邊逐個嚟啊。好，到 RAM 啦。 嗱 ，RAM 方面咧，你可以話係啱，亦都可以話唔啱嘅。RAM 越多越好。從嗱喺 Window 嘅情況嚟講咧，啱一半，因為 Window 咧 RAM 多咗一個程度之後，其實佢嗰個實際效能就唔會再增加嘅，就我所知。即系话你三十二 G， 除非啦，当然啦，如果你需要用嘅嘢嚟话，攞嚟剪8K 片， 用 PRAM 写嗰啲超级大嘅影片嘅话，咁你当然 RAM 越多越好，买18G 甚至攞嚟做 AI 嘅话，要用 PRAM 都得。但系如果一般情况之下，你入平时可以打 Call of Duty 啊，打黑悟空咁样，嘥激其实够噶啦。你出系睇下你出 display 卡嘅啫嘛，你出 display 卡做 RAM 够唔够多嘅啫嘛。你主机 RAM 其实影响唔大， 大致上系嘅，但系个概念应该系咁样理解。点解通常都越多越好啦？因为通常你都到唔到一个佢完全唔需要调动嘅情况。讲紧盘古开赛啊 ，RAM 都系唔够用嘅。盘古开赛就已经系一路都系唔够用，一路都系唔够用。 唔系点解？唔系点解要？唔系点解要需要 soft file 嘅嘢？就系因为啲 RAM 唔够，所以佢喺你个硬 hard disk 或者你嘅 SSD 上面画一个虚域，将你啲资料，将你啲比较少用嘅资料塞落去嗰度。 嗯，你直情可以将佢当成系将 hard disk 嘅地方当 RAM 用，呢、這个就阵间再讲。 系啦， 主要系讲紧通常情况下你都系唔够用嘅。咁去到咩地步先叫咩咧？我而家呢部机192GB 嘅 RAM， 呢个时候咧就多到唔够用啦。我最高纪录用到150G， 冇啦，佢都系用唔晒佢所有 RAM 嘅。讲紧我系一路压片，一路用 Photoshop， 仲要一路系计紧图。咁嘅情况之下都用唔足，用唔晒佢，再多即系我有谂过，当初有谂过要唔要直接上256G 噶，个平台而家 AM5 最高系支援256G。我买完个 RAM 之后，过咗一个月同我讲，我哋出咗256G 噶，即系四条加埋256啊。 算 我哇，即系但系谂，跟住谂翻我189R2都用唔晒咯，咁啊算了。系咁嘅情况下咧，你就有可能系。再多是不会有用的，但是大部分用呢其实讲紧睇点用。你有机 你喺个我觉得你系用你例子就系颇唔正确嘅，因为你嘅用法系一个叫咩好粗暴嘅使用方法嘛，但正常嚟讲系一般人唔会咁做，即系你话压开片就压片，做图整嘢，你好少话会需要同时将几样超级重嘅嘢一齐做嘅。 呢、这个 系呢样我系属于你嘅极限用法咯，我叫做。 是但是不完全是，但是点解呢，就是讲紧如果你 RAM 足够多的话呢，佢个 RAM 可以捉死佢唔放。啲资料一路放喺度，唔需要再调返出去快取呀，或者调返出去其他地方度。一路就放开咗机放咗喺度，佢只要捞一次以后就唔使再捞啦。咁係有用嘅，但係对大部分嚟讲佢嗰个 RAM 系唔够嘅。所以其实好多时都系越多越好嘅。除非你去到我呢个程度，就是以现在嘅电脑嚟讲，就算你不是特别四食的话呢 ,64G 打上你才可能会没必要的。反而调返转你要考虑的就是如果你去到这么大的话呢，你更加要需要考虑的其实就是到底两条定四条 RAM。因为通常四条 RAM 的副作用就是他们的跑能力是跑不高的。我现在这个情况呢，一开 EXOP 啊，即 AMD 那边的 RAM 加速那旧的呀，一开就直接轻机。因为我插满四条，如果插两条的话可以开，如果是 Intel 那边就是 XMP 啦，一样情况啦，你插了四条的话呢，很多时候开不够到的，可以允许的频率是会低了的，这个反而更加是影响。但是反过来就是 DDR5 这样东西影响就并不算说零，但是基本上是没有太大影响的，是讲几个%的程度咯。更加常会影响你到底用 DDR4 定 DDR5， 就是你块板或者你个 U 本身是支援乜嘢嘅。 即系任 support 嘅。 系啊， 你唔 support 就讲嘥气 嘅。因为尤其是前排啦，DDR5 嘅 RAM 系贵过 DDR4 一折噶嘛。咁而家差啦，少咗就还好啦。因为对现在大部分应用嚟讲咧，你嘅 RAM 嘅速度已经唔太影响，主要影响嘅都系你 CPU 嗰边，瓶颈喺 CPU 嗰边，你 RAM 几快都唔会太大影响。不过有一个情况系例外嘅，就系我哋打机的时候1% load 精，系好多时会卡咗喺嗰度，就系正正系关 RAM 事，因为佢个 1% load 精点会走出嚟，即系突然间会 drop frame 啊。通常唔系你 display 嗰边嘅问题，通常系突然间有啲运算瓶颈，而你 RAM 频率高嘅话咧，系会改善到呢个信使嘅突然瓶颈嘅，系会改善到呢个问题嘅。当然啦，更加简单嘅直接嘅就系加你 CPU 嘅快嘴，即时980你 3D， 你用 X3D 嘅话，你个 L3 够大嘅话咧，呢个问题都会比较少嘅。咁啊，呢个就 RAM 上边啦吓，跟住就轮到主机板方面，主机板。非常之多人问我呢个问题，到底我要揀张咩主机板会好啲？通常有问题就系插得满你要嘅嘢嘅板，个最平嗰张， 通常我都咁样答问嘅。 嗯， 因为高阶嘅主机板同低阶嘅主机板通常嘅代相差，一方面就系超频，超频我哋呢度唔讲，因为你识超频嘅话，理论上我哋而家讲嘅问题，大部分你都唔应该系问题嚟嘅。第二咧就系佢支援到几多嘢。低阶嘅可能可以只能放两块三块 M2， 但系高阶嘅可以插满五条。 嗯， 我撞到个问题就系撞到啦，当初贪平买一张特价嘅主机板，结果发现唔够用 ，M2 唔够用。望住张其实都只系贵几嚿水嘅板，系可以插到五条 M2 嘅，我就望住佢，跟住望住自己嗰块，我巴不得佢快啲坏。所以你要一开始要规划嘅就系你到底打算插几多嘢上去。 嗯， 咁当然你可以预高啲嘅，但系有好多时预下预下，几年之后你换板你最终用唔上，最主要系睇你有几多嘢要插落去，呢个反而系更加多影响嘅。佢唔同嘅晶片都只不过系代表佢支援到更加多嘅，譬如话你 B 八五零同 B 六五零，基本上系差佢系差非常之少，好似系差 Santa 四啦 ，PCIe 个 channel 会多啲啦，同埋最主要系五点零啦，系五点零都唔一定系嘅 ，B 八五零嘅话，有时要去到 X 八七零你先会有。都是这样的情况，就是你要的东西它给到你就可以了，再多没什么必要。当然有些就是那些什么很华丽很漂亮啊，那些东西就另一回事，就是那些电子花车不在这里讨论之列。这样了。跟着就是一个刚刚我们都有提过一点的分业等问题。这个我们最近都有讨论，刚刚才有讨论过，就是很多年前的迷思来，我都舐过的东西，就是直接关闭分业等。 哦，缩快佬。这个呢以前 Windows 年代咧，有个讲法就系删咗 soft file 系会快咗。某个程度上 ，Windows 喺 hard disk 年代 并不是，其实唔系。点解呢？首先 ，Windows 嘅设定系唔允许你一啲啲嘅分页档都冇嘅，所以你所谓嘅关闭分页档只系你见佢唔到啫。佢系以系统档嘅形式放咗喺部电脑入边嘅。 嗯， 当然佢如果你将佢 set 到好细嘅话，佢就会好细，然后到佢需要的时候先写入去。咁、其实冇太大分别噶，因为就算你一开始 set 到好大，佢都唔会将资料放喺度。佢喺有 RAM 嘅状况之下，佢都会优先用 RAM 嘅。佢只系放喺度以防万一突然间你需要嗰阵时、因为如果你突然间需要要 RAM 嗰度突得出嚟，即、系你爆 RAM 啊，你需要更加多嘅，咁、要放到落去分页档嘅话，你嗰阵时先写咧，系会到一个好大嘅延迟嘅。所以你晨早写定分页档先系一个正常嘅写作做法嚟嘅，哪怕你最终用唔到佢嘅话咧，唔会拖累嘅速度嘅。反而调翻转，有啲你唔为意要需要大量 RAM 嘅地方度，突然间可能佢只系用咗一阵嘅啫。如果你嗰阵时冇嘅话咧，有机会会拒绝程式去调用 RAM。然后造成恶化。我哋喺 Discord 群组入边就讨论过咁嘅情况，喺 Podcast 个讨论区入边就系、因为咁，佢点解会轻咧？个程式会轻咧，就系、因为佢要大量嘅 RAM 使用，而佢可能佢唔够啦吓。你唔好以为64就好够啊！我都系嗰句，你玩到 AI 嘅话咧，都真系多多益善，我好认真。佢突然间地，因为佢要提高佢 RAM 嘅使用量，所以佢要调用更加多嘅分页档。但系呢个时候，因为你个分页档太细，唔够。所以佢拒絕咗你個 RAM 調用，因為通常食法係一比二嘅。咁嘅情況下咧，如果寫個程式寫得好嘅，可能會問個叫個 window 去增加分頁檔，最多都係慢啲嘅啫。但如果佢程式寫得多少少嘅話咧，就會 window 就直接拒絕佢使用 RAM。咁嘅情況下，有機會就會直接輕咗嗰個程式嘅。所以分頁檔完全冇必要關閉或者縮細佢。因為佢用唔到佢嘅情況下。佢唔会影响你，你用到嘅情况下，你一定要用到佢。咁所以你呢、这个系唔识得嘅。 我记得以前 Windows 系可以系有办法删咗嘅 ，Windows soft file 系有办法删咗嘅。我印象中好似系有呢、这个设定嘅。 系有办法嘅，但系佢实际上佢最终都系偷偷地喺你书斋化边再装翻个实证过噶啦。系，因为我以前都做过。 我都做过白老鼠。 啊，因为冇乜感觉啊，只有咩情况啦？只有你 RAM 用够晒的时候，佢先会调动分页档啊嘛。佢唔会咁戆居。你见到佢可能喺系统工作里入边，你会见到哦，分页档有乜乜乜有个喺度嗰个。是备用的，它占用了那个分页档，但它没有写入东西下去，正常是不会的。 举用个实际例子，就是我现在部电脑64GB的，因为我 Mac 啦，我没玩 AI， 所以就 Mac 就少一点，64GB而已。那我 soft file 是零低的，即是因为我本身 我真系最多咪开翻屋企铺压下片，我又唔会玩大重量多功咧，所以我基本上未，我塞翻屋基本上长期都系零嘅。 呢个就系讲紧，无论 Windows 定咩都好，佢唔会咁戇鳩，正常可以用 RAM 的时候都用 RAM。你见到个分页档其实只系写定喺度，费事你突然间要用的时候，佢拿手唔成势，攞唔到咁多分页档俾你。呢个其一，第二就系如果你真系写入咗分页档嘅话，通常代表住你唔够 RAM 了。呢个就系啱啱讲啦，你 RAM 系越点解越多越好，就系尽量唔好俾佢写入分页档，哪怕系 SSD 都好啦，你嘅速度一定唔会够 RAM 快。所以点解 RAM 系多通常都系好嘅，但系当然要都系有限度啦。如果你嘅应用完全一啲啲都唔会 high 到分页档嘅，咁你 RAM再多系冇任何用途噶啦，呢个就系讲紧 RAM 同分页档嘅关系。 嗱，咁我顺便讲埋啦，呢个咧系 Mac 先，咩系 Mac 同埋 Windows 唔同地方。嗱 ，Mac 点解啲人话 Mac 嘅 RAM 系多多益善啦？即使被有 AI 年代，就系本身 Mac 嗱 Windows 咧，你识咗个 software 咧，基本上咧你就等于叫 Windows， 唔该同我将所有机喺度 out 出去，咁你有冇空咗啊？即使你个 com 食咗你成一百 G 位一 RAM， 你删咗个 com 嘅话咧？系统理论上就会咬翻出去嘅，如果唔咬出去就有bug噶啦。 系，但系不存在。点解呢？因为佢系会储备咗呢扎 RAM 不再使用，但系佢唔会清咗佢嘅。如果你喺个未清嗰阵时候又再开翻个程式，系会继续用翻佢，唔使重新再入。不过佢标记咗佢不再使用，所以佢之后如果佢有其他程式要用 RAM 嘅话，佢就会将个 RAM 褪出嚟，系咁样嘅。 嗱，而 Mac 咧就类似呢、這个，但 Mac 就比较明显嘅就系、是。熄死佢，佢其实各位都仲系用紧嘅，即系佢就只不过系类似 Mac 咗啦，系咁样啦。咁咧，只要你一路未谷到尽嘅话咧，嗰嚿嘢就一路都喺度。即系话你佢咧，如果你有64G位，你一路开好多software 嘅话咧，佢一路堆积，带咗好似咁嘅垃圾，直至到你 RAM 唔够，佢就先铲咗嚿嘅。所以咧，你 RAM 越多嘅话咧，你开 software 系越快嘅。除咗第一次佢逐一逐，但系之后你就真系熄咗佢咧。佢都系唔会，除非熄机啦，熄机就唔好讲啦。 因为 RAM 系挥发性啊嘛。 系啦， 咁啊， 嗱，嗰个熄机啦， 熄机咧就好多人对大部分机械，甚至唔系电脑，都认为佢系唔可以长开嘅。其实一般情况下，你部电脑开系咪长开咧，都唔会太影响佢寿命嘅。用电嗰啲嘢，我暂时唔同你讲字，净系讲佢对电脑本身会唔会坏。长时间运作，你只要唔系有啲咩问题，系唔会影响佢坏唔坏嘅。唯一会有可能会有问题嘅地方就系有物理运转嘅部分，通常系指你嘅 hard disk 同埋你嘅风扇。 风扇 呢两样嘢咧，佢一路运作住嘅话，始终会有个寿命喺度嘅。呢个系嘅，一嚟就系风扇本身嘅寿命系非常之长嘅，相对你部电脑。我谂好少人会用超过五年嘅电脑嘅，但系风扇可以用十年、二十年嘅都冇问题嘅。 我而家我翻房嗰把风扇啦，即系唔系指电脑风扇啦，系真系吹住人嗰把风扇啦。 鸿运扇啦 。由我阿嫲当年搬入去嗰间房，到阿嫲走咗廿年啦，三十年嗰把扇仲喺度，仲依佢依然好尽忠职守地每晚吹住我瞓觉。你话 啊？所以唯一有机会就系 hard disk， 不过又调翻转讲。当你不再操作部机嗰阵，就算你冇乜嘢嗰阵时，其实你的 hard disk 会熄嘅。你长时间唔喐嘅话咧 ，hard disk 会基于节能嘅原因而熄咗个 hard disk 嘅。 啊，你如果你嗱，而家就少啲啦，因为而家大部分 SSD 啦。但如果你 NAS 嘅话咧 ，NAS 系有设定嘅话，当你个 NAS 喺乜几多分钟内唔喐嘅话，佢自动帮你熄咗 hard disk 去。 Windows 都有噶 ，Windows 电源管入边会有讲你几耐你可以 set 嘅。 咩都有 啊，不过一般就系20分钟。如果你唔喐嘅话，就系20分钟。如果你20分钟都唔 high 佢嘅话，佢就会熄鸠咗你个 hard disk。道理真系要用嗰阵时，你有时你会听到突然间你会滴滴滴嗰个声啊，就系 hard disk 重新推翻起嗰阵时，喺中间入边咧，佢系停咗个 motor， 佢系通电嘅，个电脑板通紧电，但系 motor 系停咗嘅。所以一般嚟讲，你就算唔识佢都唔会对佢寿命有咩好大影响嘅。 不过有一样嘢就系唔识电脑唔等于唔重开电脑。嗱，呢个系我哋所有用电脑嘅人嘅基本嘅心得，就系当你部电脑遇到任何古灵精怪你唔明嘅问题，重开。 呢个我哋上次专题有提过啦。 系啦，八成嘅问题都可以用呢个方法解决嘅。而咩人咧？好多年前啦，已经系咁样啦。有几多？我谂有十年前啦，就系。当时我同科目教 B 讲嘅就系咩？ 你部机几时嘅？你用电脑开诶几有几耐未开未熄过啊？从一开住噶啦，佢讲即系平均隔唔半平均个零月佢 update 新 OS 嗰时先咪升咪重 reboot 一次咯，系咁多噶啦。 嗯 ，Windows 会多啲，因为 Windows 死机嘅机会高。你古你啲古灵精怪嘢你要重开，但系 Mac 嘅话，你主动地，咦？我好似三个月冇熄过，三个月冇 reboot 过，冇重开部机咯，要做 maintenance 咯。咁样就用啲 maintenance 嘅software 咧，去执一执佢面啲快取啊，啲每日嗰个日志，因为佢因为本身Mac 个核心系USB 系统嚟噶嘛，咁 USB 维护系统咧，佢系要等你每晚某时候自动工作嘅，但系有啲人冇噶嘛，部机熄机啊嘛，或者系夜晚佢部机唔着噶嘛，咁点啊？咪自己手动做咯，咁咪手唔该你自己手动开机啦。 其实 Windows 都会嘅，佢喺会特定情况时候排程喺你唔系好做紧嘢的时候，去帮你嘅 hard disk 去做重组，又或者系帮你影子备份，类似嗰类嘢，佢会等佢会等你去做。咁所以你夜晚系咪完全冇嘢做紧咧？其实唔一定嘅，有时佢真系要等你唔做嘢的时候先到佢做嘢嘅。其实电话都会系嘅，之前成日都讲啦 ，iOS 啱啱更新咗之后啊，佢会有段时间要做 click 卡嘢噶嘛，佢就会等你喺唔系做紧嘢嗰阵时去做。 嗯， 所以点解嗰阵时会特别耗电？呢、這个就本来应该系喺电话嗰阵时讲嘅，补充翻少少咯。 所以咧，电脑咧就你唔熄机唔系问题，但系间唔中重开下佢啦。 一般我而家 Windows 通常一个礼拜平均一个礼拜要一次，通常会因为用得耐。以我嘅使用入边，有三个程式系特别容易累积出嚟问题嘅 ：Firefox、Chrome 同埋 OpenOffice。 嗯， 呢三嚿嘢咧用得耐的时候咧，佢会有记忆体泄漏嘅问题，系有时我明明够 RAM 咯都好咯。佢都系会出问题嘅，呢、个就以前有讲过，不过就个人问题啦。你总之有啲程式咧，你试得太耐咧，佢有啲暂存档会有啲问题，就通常一重开机就会消失噶啦。呢啲系咪啦？ 用咗再电脑就系得闲冇嘢再重开。我唔好话电脑啦，我个 router 我 set 咗每个礼拜咧都有一日重开佢嘅，因为 router 又系噶，长期开住嘅话咧 ，router 出问题噶啦。 跟住就系轮到 hard disk 方面啦。咁啊，第一个问题就系、是。删除档案，我发现好多人都理解错咗件嘢，以为删除咗件嘢，个嘢就消失咗。 嗯， 个档案其实冇消失，仲喺你部电脑入边嘅。如果你就咁喺呢个删除完之后，当然佢会喺个资源回收桶啦。以 Windows 嚟讲，你就喺资源回收桶再删除，或者系一啲唔经过资源回收而直接删除嘅嘢都好啦。其实个嘢仲喺你嘅 hard disk 入边嘅，佢唔会再去抹除佢嘅。 唔系点解叫啲整机啲整维修电脑嘅人维修电脑嘅人常识就咩啊？你部电脑咩嘢系咩古灵精怪嘢啊？你自己谂定佢啊！因为就算你以为删除咗，其实整机佬系有办法帮你攞翻出嚟噶，即系闪卡啊嗰类咁嘅嘢。 FBI 嘅标准系七次填零，要经过七次填零之后，个档案先要完全消失嘅，先定义佢为完全消失。如果你就咁删除佢嘅话，佢系喺你个 hard disk 入边。只要冇嘢写入去覆盖咗佢嘅话咧，佢嘅嘢依然喺度，只不过佢删除咗佢个。 唔系嗱，呢个咧就好，我已经好多年前一本电脑嗰啲登微书嗰度讲过嘅，解释所佢将电脑嗰、那个即系所谓嘅储存方啦，即系而家由以前嘅 hard disk 到而家 SSD 都系咁样嘅，佢解释类似啦，就系、是、所谓目录系统咧，你拣入图书馆里面个总目录啊，咁总目录咧就每一本书就记录咗某一个资料系摆喺边一个书架上面嘅。咁咧，所谓删除就只不过喺总目录度将嗰本书划咗佢，但系呢总目录引导嗰书架上啲书仲喺度嘅。 除非你需要用到个书架嗰个位，所以将本书拎咗落嚟，放本新书落去。咁嘅情况下就会消失。而且系如果你只系写入一次嘅话咧，其实有办法对于档案逆运算之后估翻原本喺度嗰个资料系点样嘅。所以点解要重填七次就系咁讲。所谓填零啊 ，fix zero。就是讲紧将你个 hard disk 入边用零去填咗佢，全部填咗做零，做七次，或者有时系随机资料啦，唔一定系零嘅。总之就系唔单止要删除咗个目录，仲要系不断咁去重写佢，直至佢完全不可能还原翻佢，要七次。所以点解会有好多会可以救翻嘅档案，都系因为咁样嘅。咁当然啦，亦都调翻转，如果你唔删咗个分区或者档案。第一样要做嘅就系熄机，唔好做任何嘅新写入，去揾熄嘅人 你如果你識嘅，你當然可以做啦、 嗯。 去救翻啲檔案出嚟，你只要冇寫入嗰個區塊、 嗯， 就高機率可以攞翻出嚟嘅。如果你中間又做咗啲咩嘢，做咗好多啲運算啊，剩嗰啲嘢寫入咗你原本有資料嘅區域咧，咁就 GG 噶啦。咁、 嗯、 就要更加高階嘅人先可以做到。即係如果你純粹係刪咗個嘢咧，我都可以幫你執到噶。但係如果你刪完之後再填翻嘢嘅話，我幫你做唔到啦。我可以幫你寫俾啲識嘅人，但係我就唔識做噶啦。呢個程度嘅啫。 通常唔係，所以咧點解人收你咁高價錢咧？就係咁樣，就係仲要知就話最後嗰句都係所有資料備份、備份、備份。 一二三備份，一二三原則 係啦。 即係你要有最少有一個異地備份。你要备份落两个唔同嘅媒体，有三份嘅备份，一二三原则。咁 以我嘅例子就，以我嘅情况就系、是，首先用 Dropbox 一个备份啦，跟住我有两部电脑，有内地嘅，我当备份噶啦。 嗯。 第三，我用我两部电脑各自用 Time Machine Hard Disk 备份。 嗯。咁 样嘅。 嗯。咁啊，关 Hard Disk 同埋另一个咧，都系好流传甚广嘅误解啊，就系、是、坏鬼问题。呢个关 Hard Disk 噶啦。 嗯， 有啲人话啊，呢、这个坏鬼有分呢个逻辑坏鬼同物理坏鬼嘅，逻辑坏鬼咧就可以执嘅，物理坏鬼就唔可以执噶啦。并不是这样嘅。嗱，首先你要知道咩叫坏鬼，就系指紧你 hard disk 入边嘅磁化资料入边有啲地方读取不顺。 嗯， 咁样去到读取不顺到一定程度就会定义佢为坏鬼。 嗯、 坏鬼唔系一或者零，唔系坏就唔坏，唔系咁样嘅，系讲紧通常系会定义某个速度以下， 嗯、 就当佢系坏鬼噶啦，佢写入唔顺到一定程度。呢、 嗯、 个首先呢样嘢先，所以佢系渐进式嘅、 嗯， 而且会扩散啦。但系点解有时你会讲，明明本来有坏鬼嘅，跟住你用嗰啲所谓嘅修复程式执、完之后，个坏鬼又消失咗啦？其实并不是这样嘅。 嗯， 个情况系点啦？譬如话你个 hard disk 系100G 嘅，后讲后赔啦吓。入、 嗯、 边其实唔系真系净系得 100G 嘅，系譬如话有105或者108，总之一会多过 100G 少少嘅，通常系几 percent 啦。 嗯， 然后嗰几 percent 咧系你用唔到嘅，你完全用唔到嘅，点都用唔到嘅。但系只有一个情况，咩情况会用到呢？你有坏鬼嘅时候， 嗯、 你部电脑会 mark 咗呢一个区域系坏鬼。 嗯， 然后佢会重新定义。如果你想写入呢个嘅话咧，你去嗰个区域去揾啦。 嗯， 有两个情况好相似啊，就系、是、喺 Comic 入边，之前孤独摇滚呢个作者突然间因为孤独摇滚红咗，所以佢嘅区域咧就俾人调咗出去，佢俾人调咗去墙外边，好孤独地摆摊。 嗯， 嗰、那个地方就系后备区域，就系、是、万一你嗰个位有啲问题，就你就调咗过去。你如果你去过佢原本个摊度，佢会写住哦，佢呢个摊移出去边度边度，你自己过去啦。咁其实会出现咁嘅情况嘅，有各种各样原因需要调啦、 嗯。 其实佢个所谓逻辑坏鬼修复，其实是这么回事， 嗯、 只不过系你发现咗坏鬼，跟住标记佢系坏鬼，然后重定义佢个区域，去咗另一个后备区域度。 嗯， 咁当呢个后备区域都用晒的时候咧，你就会出现一个不可修复嘅坏鬼。 嗯， 其实唔系不可修复，原本你就修复唔到，只不过系你定义咗调咗去第二度嘅啫，咁样。 嗯， 所以唔系分咗逻辑或者物理坏鬼，全部都系物理嘅问题。 嗯， 只不过系你仲有冇后备区域咁样咁解嘅啫。所以你只要出现过一次见到佢有坏鬼，你个 hard disk 生命就倒数紧噶啦。哎、我知道有人 cancer 都可以活20年嘅，呢啲咁嘅额外例子你唔同我讲，其实好相似啊，因为佢系物理变异，真系有几分似 cancer 嘅。佢之后佢会喺佢坏嗰度地方，虽然你标记咗佢系坏噶啦，你唔会再读写嗰一部分，所有嘅读写其实即系个磁化过程嚟噶嘛，你唔会再做啦，但系佢会影响到附近嘅部分，好似 cancer 扩散咁样嘅。所以你只要出现一次咧，佢就会慢慢越来越多，到去连后备嘅区域都用晒之后，你就会。见到一嚿修复唔到嘅坏鬼，系这么回事。 系啦，所以咧，我讲法就系、是，如果你写遗书，你点样处理你屋企嗰个 hard disk 嘅话，请用物理破坏方法。 嗯， 物理即系电钻。 如果你去到一个非常高价值嘅嘢，譬如重案组，或者系嗰啲咩国家机密级嘅嘢，呢、这个方法。并不有全部，因为如果你写入个地方啱啱好个碟片本身冇渗到任何物理破坏嘅话，一样可以提取咗出嚟嘅。不过咁、那、啊、个情况就会麻烦好多。首先你有无尘室，然后因为你个摩打坏咗，所以你系要用一嚿嘢调翻转。我见嗰件嘢，嗰个嘢系将个 hard disk 有几块磁片嗰样拆过嚟，就见到噶啦，有几个好似镜咁样嘅片啊，嗰块嘢拆出嚟。 放喺件嘢上面，然后个读取头本身去旋转，而唔系个 hard disk 去旋转，唔系旋转个碟片啊，而系你块读取本嘅碟片。只要你嗰一个区域仲系冇受到物理破坏咧，一样可以。所以你用电钻咧都系冇用嘅，你要用嘅系拆块片出嚟打磨机磨佢咯。如果你真系要物理上去破坏，不过搞咁耐嘅话，你不如做七次 fix 又仲简单啲，即系 系咯，你就即系。不过算啦，因为呢个惩罚就咩啊？假如我死咗，假如话你睇咗新消息之后，我可能我已经唔喺度啦。记住，将我企住部电脑去 hard disk 度，抌落嗰啲焚化机度烧紧咗佢。 即系咁啊，讲嗰个笑话就系、是、日本真系有个存在嘅，有人影过啊，即系喺啲自杀圣地度啊，动个牌咩你生命珍惜啊呢啲嘢冇用嘅。 嗯， 我见过最有效嗰个牌就系、是、你 hard disk 资料删咗未啊？我真的觉得很有效啊！会之后，哎，翻转头，最少删咗先翻翻嚟。 大家电脑资料里面有几多唔见得光，系大家心照啦。 唔一定唔见得光，唔想俾人睇到啦。 唔系，攞系唔见得，系真唔见得光咯，唔想俾人睇，即系唔见得光咯。未必一定是未必一定系法律性问题嘅。 咁啊，讲完 hard disk， 讲 SSD 啦。有一个咧，其实我谂好多人都知噶啦，不过都既然讲开都讲埋啦，磁碟重组。磁碟重组对 SSD 是冇用 的，所以始终冇咗一样嘢。所以你话defect 即系以前 Windows 咧 ，reset 咗每几个月一次 defect 嗰啲咧，而家冇咗冇歌仔唱啦。 如果你系仲有 hard disk 嘅，佢都会做嘅。不过如果你 SSD 唔单止冇用，反而系会影响佢嘅寿命，因为 SSD 有读取嘅次数上限。虽然佢读取次数上限非常之高啦，正常你正常使用系唔会 high 到嘅，系讲紧连续读写几年你先会用晒啊。讲紧喂大佬，你连续读写几年，你早就即系先唔讲你用部电脑的时候唔等于佢读写紧噶。就算你用亲就读写紧都好啦，即系你钓鱼又好咩都好啦。咁啊，钓鱼系指你而家要解释俾大家听，钓鱼是什么东西咧？就系、是、你用程式去 download 嘢落去 ，BT 啊、炉子啊嗰啲嘢。 死啦！我而家唔记得咗嗰啲嗰几个好有名嘅。 Vimeo、Utoro 以前旧啲嗰个话 Utoro 嗰啲嘢咯。 唔系 Utoro 啊，仲有一个噶，因为钓鱼唔系依个噶，系 Perfect Dark Win and V 系讲系 Perfect Dark 嗰类啊。 啊，唔系都系嗰类啦，除非你用佢咁样去长时间读写，都系要讲紧连续三五七年先会用得晒。正常嚟讲，你早就换咗噶啦，即系等于我最初个 X25E， 即是第一代 SLC 嘅 Intel SSD， 到而家未仲行得走得噶，不过我嫌佢细，已经冇用紧咁解啫嘛，一样咁嘅情况噶咋。不过调翻转，有一个嘢对 SSD 系有用嘅。TRIM 佢做嘅嘢系标记入边嘅资料系冇用嘅，然后将佢抹除咗佢，因为喺佢写入之前，佢先要做一次抹除嘅。通常情况下，如果你资料本身就喺度，到你要用到嗰嚿嘢先去抹除佢嘅话咧，会有个少少嘅速度变慢咗嘅。但系如果佢原本已经抹除咗系一个空嘅资料嘅话咧，你写入会快咗好多。所以咧，如果你做 TRIM 嘅话咧，系会令佢写入速度略快咗少少。唔多嘅，你唔会太大感觉。但系如果你系频繁读取的时候，你会有少少感觉。系咁多啦。除此之外咧，你 SSD 系唔需要做磁碟重组嘅，系两个概念嚟噶。不过既然提有磁碟重组，顺便提一提咁解啫。咁样，反而删咗档案可以加快速度呢样嘢，听起嚟好似好荒谬，但系事实上是的， 系真嘅。 呢样系分做两种情况。首先讲 SSD 情况 ，SSD 情况就系讲紧我哋以前唔知专题嘅新闻有提过啦，就系模拟 SLC 嘅情况。因为而家讲 MLC 啊、QLC 啊、TLC 嘅话咧，系讲紧一个重集嚟到一个单位啦，系会放咗两个、四个、八个嘅资料嘅。咁如果我淨係上一个资料嘅话呢，佢同 SLC 係好相似呀，所以速度都係有 SSD 嘅速度。咁当然现在基于效益係唔会再有 SLC 嘅 SSD 㗎啦。咁但係佢用咁嘅方法去模拟到呢个速度嘅话呢，咁你写入就会快好多，佢可以作为一个快彩咁样使用。咁但係如果你写满咗个 hard disk 或者好接近满嘅话，佢可以攞嚟咁样操作嘅空间就会少咗。咁所以你会明显地感觉到佢嘅速度快会慢咗嘅。当然啦，呢个情况首先系 要是缓外写入，缓是指快取的缓，它通常有些 SSD 会入面会有个快取在这里的，你正常情况是先写入快取，然后先在个快取里面再写入去，因为这样会复写会快很多，当你快取用满了之后，之后那个速度才是你真真正正的写入速度，而且通常这个情况刚刚写它会先写入 SLC 模拟 SLC 的部分先，然后最终才去到你 TLC 的部分，如果你 TLC 的 SSD 啊，是这样的情况的，所以如果你 SLC 的部分越大，即是你的 buffer 越大，那你越没有机会要直接写入TLC 的部分，因为如果你直接写入 TLC 的话，速度会非常常之慢，你一见到那些几千 Mbps 啊，每秒几千 Mbps 那些呢，是指换内速度来的，如果你写到去 TLC 的部分呢，是得返几百 Mbps 的，少撑了好撚好撚多的，就是这个，所以删了档案对它的速度加速是会有的，特别是如果你是近满的时候会有这样的情况出现，那 Hard Disk 是不是都是这样呢？黑啲需要少许咁嘅效应喺度存在嘅，不过原理就唔一样，同磁碟存在有关嘅，因为磁碟啊，其实系一个圆盘嚟嘅嘛，个圆盘最内边同最外边嘅速度，各速度系一样嘅，但系绝对速度其实系唔一样嘅。我知道你速度系有方向嘅，你冇同效率有速率啦，嗰嚿嘢越系外围，因为佢个走一圈个距离会远咗啊嘛，所以佢个速率其实系快咗嘅。所以如果你将资料怼到最外围的话呢，它的读取速度是会最快的。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见过测 hard disk 的速度的时候，你会见到它是一个不是一条直线来的，是一条向下的跑密线来的。最初是最快的，然后就会到越来越慢。因为它是一开始是由最外边开始读，最外边的速度通常是比较快一点的，然后一路向下边越来越细。所以如果你譬如只是用到入面的 20% 的空间的话，经过磁碟重组之后会将资料放在最外面的 20% 度，就是享受最快速度的 20%。所以会比你如果要塞到最入面最内围那里是会快了的。两者其实的答案都是意外地是。这样其实挺反直觉的，即是很多人都觉得这样东西很违反常识，但不是的，其实这样东西是真的有这样的东西存在的。 当年啊， 挺有趣的。 这个呢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Elon Musk 讲的，即是那些什么鲁迅并没有讲过那些迷因，总之就是网上流传了 Elon Musk 讲的那个例子，就是为什么插电，为什么旧电不要插满，就是一个停车场你拍到满的时候你 80% 满，你有 20% 车，你塞落去嗰 20% 个车位嗰度，其实慢噶啦。咁你个车位，即系车场越空位，啲车泊车梗系越快噶啦。咁其实测嘢咁类似，咁其实转空间一样噶。你越留咗空位多，咁佢调动嗰、那个余空间就越大，咁抽咗越快咯。越塞得满，咁佢谂办法挤落去嗰余下空间，咪越花时间慢咯。佢个解释系咁啊，系真系唔知噶。阿 Elon Musk 有冇咁讲过？其实即系我听过有讲叫做咩莫流传咁讲法，但系我几有意思嘅呢、这个个例子系 SSD 会比较接近呢个情况 ，hard disk 唔系 ，hard disk 主要系转速问题。我哋以前都有讲过噶，部位25G 嘅位，但系有时啲人拆出嚟，喂大佬呢嚿嘢大部分都系冇嘢喎 ，dummy 嚟。我点解会有咁嘅情况出现？就系喂，都系因为你个 CD 最外围转速最快，所以佢速度会读取速度会最快。一样咁样，系咁嘅情况。 好啦，讲到呢度都讲咗一段时间啦，暂时有一个休息，就去厕所先。下一集再见。